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今天的妞妞讲故事，妞妞姐姐要说的是一个关于一杯水和一块阿尔卑斯糖的故事。妞妞呀有点懒，带孩子们去实地探索，一不带水，二不用耳麦，前一个不带主要是嫌重，后一个不带呢主要是不喜欢耳麦发出的那种刺耳的干扰音。但是呀，上帝是公平的，妞妞的懒每一次都会自食其果，比如这一次在世纪坛就是这样。依旧没有带水的妞妞依旧用着原生态的方式给孩子们做着讲解，可是讲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嗓子眼冒烟，声音发哑了。但是妞妞还是比较敬业的，准备就这样壮烈的坚持下去。但是啊，嗓子眼儿却摆出了一副廉颇老矣不能饭矣的架势，开始出摇滚的音效了。无奈之余，妞妞只得宣布休息，好让老态龙钟的嗓子眼儿有可能重新的老骥伏枥。就在大家原地休息的时候，一个黑色的不锈钢保温杯出现在了妞妞眼前。妞妞顺着杯身去寻找这位伟大的河神，发现原来雨明妈妈就是河神的化身，太感动了，大旱逢甘霖，不过如此吧。妞妞也顾不上客气了，揭开盖子一饮而尽。可是当妞妞把视线移出杯身的时候，忽然发现雨明一脸悔之晚矣的表情站在我面前。妞妞不解地望着他，小家伙望着已然见底的杯子遗憾地说，妞妞姐姐忘了告诉你了，这个杯子不用打开盖就能喝的，你看这儿有个小口。妞妞一看，可不嘛，杯盖上果然有个哨子似的那样的小口。妞妞可真是可不责罚呀。雨明似乎很受打击，跟那个空杯子较上劲儿了，抿着个嘴，好像在努力回忆让水重新装满杯子的咒语似的。妞妞当时想呀，如果能再装满一杯水，一定要按照雨明的方法重喝一遍。好在没多久，小家伙就不再跟杯子较劲儿了，他似乎想起了更为重要的事情，扭身跑到了妈妈那里，一头扎进了自己的小书包，很起劲儿地翻了起来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他抬起身子，右手攥得紧紧的，很高兴地跑回了妞妞身边。小家伙冲着妞妞甜甜地笑了笑，然后神秘地把他紧攥着的右手放到了妞妞的掌心上，然后一松手，妞妞的掌心上就出现了一颗粉色的阿尔卑斯奶糖。他笑着把妞妞摊开的掌心合了起来，用她的小手握住妞妞的手说，要好好收着哈，这是我最喜欢的糖，粉粉的，很漂亮。妞妞小心地把糖放到口袋里，很认真地对小雨明说，这也是我最喜欢的糖，粉粉的，真的很漂亮。于是小家伙就在妞妞的眼里甜甜地笑了。